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应该如何理解请求方法。上一讲我介绍了 HTTP 的报文结构，由 header 加 body 构成。请求头里面有请求方法和请求目标，想要头里有状态码和原因短语。今天要说的是请求头里的请求方法。HTTP 协议里为什么要有请求方法这个东西呢？这就要从 HTTP 协议设计时的定位说起了，还记得吗？蒂姆·布拉斯里最初设想的是要用 HTTP 协议构建一个超链接文档系统，使用 URI 来定位这些文档，也就是资源。那么，该怎么在协议里操作这些资源呢？很显然，需要有某种动作的指示，告诉操作这些资源的方式。所以，就这么出现了请求方法。它的实际含义就是客户端发出一个动作指令，要求服务器端对 URI 定位的资源执行这个动作。目前 HTTP 1.1规定了八种方法，单词都必须是大写的形式。我先简单的把它们列出来，后面再详细讲解。get 这个意思是获取资源，可以理解为读取或者下载数据。head 意思是获取资源的原信息。post 的向资源提交数据，相当于写入或者上传数据。put 它呢类似于 post 的。delete 是删除资源。connect 它的作用是建立特殊的连接隧道。options 列出对资源执行的方法，最后一个是 trace，追踪请求响应的传输路径。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有点像对文件或者数据库的增删改查操作，只不过这些动作操作的目标不是本地资源，而是远程服务器上的资源，所以只能由客户端请求或者指示服务器来完成。既然请求方法是一个指示，那么客户端自然就没有决定权，服务器掌管着所有的资源，也有着绝对的决策权利。他收到 HTTP 请求报文以后，看到里面的请求方法，可以执行也可以拒绝，或者改变动作的含义。毕竟 HTTP 是一个协议，两边都要商量着来。比如说，你发起了一个 GET 请求，想获取 Orders 这个文件，但这个文件保密级别比较高，不是谁都能看的。服务器就可以有如下的几种响应方式：第一种，假装这个文件不存在，直接返回一个404当的放的；稍微友好一点的呢，明确告诉你有这个文件，但不允许访问，返回一个403 forbidden；再宽松一些，服务器会返回 4.5 message not allowed， 然后用 allow 头告诉你可以用 head 方法获取文件的原信息。虽然 HTTP 1.1 里规定了八种请求方法，但只有前四个是比较常用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一下这四个方法。 GET 方法应该是 HTTP 协议里最知名的请求方法了，也应该是用的最多的，自 0.9 版出现并一直被保留至今，是名副其实的元老。它的含义是请求从服务器获得资源，这个资源既可是静态文本、页面、图片、视频，也可以是由 PHP、Java 动态生成的页面或者其他格式的数据。GET 方法虽然基本动作比较简单，但搭配 URI 和其他投资段，就能够实现对资源更精细的操作。比如说，在 URI 后面使用井号，就可以获取页面后直接定位到某个标签所在的位置。使用 if modified things 字段，就变成了有条件的请求，仅当资源被修改的时候才会执行获取动作。使用 range 字段，就是范围请求，只获取资源的一部分数据。head 方法与 get 方法类似，也是请求从服务器获取资源，服务器的处理机制也是一样的，但服务器不会返回请求的实体数据，只会传回响应头，也就是资源的原信息。 head 方法可以看作是 get 方法的一个简化版或者轻量版，因为它的响应头与 get 完全相同，所以可以用在很多并不真正需要资源的场合，避免传出 body 数据的浪费。比如说，想要检查一个文件是否存在，只要发一个 head 请求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 get 把整个文件都拿下来。再比如说，要检查文件是否有最新的版本，同样也应该用 head， 服务器会在响应头里把文件的修改时间传回来。您可以在实验环境里试下这两个方法，运行 telnet 分别向 URI 10-1 发送 get 和 head 请求，观察一下响应头是否一致。接下来要说的是 post 和 put 方法，这两个方法也很像。 get 和 head 方法是从服务器获取数据，而 post 和 put 方法则是相反的操作，向 URI 指定的资源提交数据，数据就放在报文的 body 里。 post 也是一个经常用到的请求方法，使用频率应该是仅次于 get， 应用的场景也非常多，只要向服务器发送数据，用的大多数都是 post 的。比如你上论坛灌水，敲了一堆字后点击发帖按钮，浏览器就执行了一次 post 的请求，把你的文字放进报文的 body 里，然后拼好 post 的请求头，通过 TCP 协议发给服务器。又比如说，你上购物网站看到了一件心仪的商品，点击加入购物车，这时也会有 POS 的请求，浏览器会把商品 ID 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再把 ID 写入你的购物车相关的数据库记录。Put 的作用与 Post 类似，也可以向服务器提交数据，但与 Post 存在微小的不同。通常 Post 的表示的是新建 Create 的含义，而 Put 则是修改 Update 的含义。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 Put 用到的比较少，而且因为它与 Post 的语义功能太过近似，有的服务器甚至直接就禁止使用 Put 方法，只使用 Post 的上传数据。实验环境的 10-2 模拟了 Post 和 Put 方法的处理过程。你仍然可以用 Telnet 发送测试请求，看看预定效果。要注意一点是，在发送请求的时候，投资段 Contents 一定要写对，是空行后 body 的长度。讲完了 get、head、post 和 put， 还剩下四个标准请求方法，它们属于比较冷僻的方法，应用的不是很多。 delete 只是服务器删除资源，因为这个动作危险性太大，所以通常服务器不会执行真正的删除操作，而是对资源做一个删除的标记。当然，更多的时候服务器就直接不处理 delete 的请求。 connect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要求服务器为客户端和另一台远程服务器建立一条特殊的连接隧道，这时 Web 服务器在中间就充当了代理的角色。 Options 方法要求服务器列出可以对资源实现的操作方法，在前头的 Allow 字段里返回，它的功能很有限，用处也不大，有的服务器干脆就没有实现对它的支持。 Trace 方法多用于对 HTTP 链路的测试或者诊断，可以显示出请求响应的传输路径，它的本意是好的，但存在漏洞，会泄露网站的信息，所以 Web 服务器通常也是禁止使用。虽然 HTTP 规定了八种请求方法，但它并没有限制我们只能使用这八种方法，这也体现了 HTTP 协议良好的扩展性。我们可以任意添加请求动作，只要请求方和响应方都能理解就行。比如著名的愚人节玩笑 RFC2324， 它定义了协议 HTCPCP， 也就是超文本咖啡壶控制协议，为 HTTP 协议增加了用来煮咖啡的 brew 方法，要求添牛奶的 wan 方法。此外呢，还有一些得到了实际应用的请求方法，比如 make column、copy、move、log、unlog、patch 等等。如果有合适的场景，你也可以把它们应用到自己的系统里面，比如说用 log 方法锁定资源，暂时不允许修改，或者使用 patch 方法给资源打个小补丁，部分更新数据。但因为这些方法是非标准的，所以需要为客户端服务器编写额外的代码才能支持。当然了，你也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发明新的方法，比如用 pull 拉取一些资源到本地， purge 清理某个目录下所有的缓存数据。关于请求方法还有两个面试时候可能会问到比较重要的概念，安全和密等。在 HTTP 协议里面，所谓的安全是指请求方法不会破坏服务器上的资源，也就是说不会对服务器上的资源造成实质性的修改。按照这个定义，只有 get 和 head 方法是安全的，因为它们是只读操作，只要服务器不故意曲解请求方法的处理方式，无论你 get 和 head 操作多少次，服务器上的数据都是安全的。而 post、put、delete 的操作会修改服务器上的资源，增加删除数据，所以是不安全的。所谓的密等实际上是一个数学用语，被借用到了 HTTP 协议里面，意思是多次执行相同的操作结果也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多次取密以后结果相等。很显然 get 和 head 既是安全的也是密等的， delete 可以多次删除同一个资源，效果都是资源不存在，所以也是密等的。 post 和 put 的密等性质就略微费解一点。按照 RFC 里的语义， post 是新增或者提交数据，多次提交数据会创建多个资源，所以不是密等的。而 put 是替换或者更新数据，多次更新一个资源，资源还是第一次更新的状态，所以是密等的。我对你的建议是对比一下 SQL 来加深理解，把 post 理解成 insert， 把 put 理解成 update， 这样就很清楚了。多次 insert 会添加多条记录，而多次 update 只操作一条记录，而且效果是相同的。好了，这次就到这里。今天我们学习了 HTTP 报文里请求方法相关的知识，简单小结一下。请求方法是客户端发出的，要求服务器执行的对资源的一种操作。请求方式是对服务器的指示，真正如何处理应该由服务器来决定。最常用的请求方法是 get 和 post 的，分别是获取数据和发送数据。 head 方法是轻量级的 get，用来获取资源的原信息。 put 基本上是 post 的同义词，多用于更新数据。安全和密等是描述请求方法的两个重要属性，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设计系统。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你能把 get、post 的这些请求方法对应到数据库的增删改查操作吗？ 行头应该怎么设计呢？你觉得 trace、options、connect 的方法能用 get 或者 post 间接实现吗？欢迎你把自己的答案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